车我要干一瓶。老干妈老干妈，我带她回我的老家。老干妈老干妈，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她，必须要干上一瓶，必须搞到干妈。老干妈去上海底捞也配老干妈，老干妈耶、yeah, 是老干妈耶耶、yeah, yeah, 我要老干妈、哎、老干妈，为什么别问我为什么这么热喜欢去吃老干妈，就是要来，就是要来。